春冷季节带了我们几狂野，我有我路，我喜欢有你啊，不可比擦。你找你啊，想的啊，我看你不腻啊，有些比擦，不可以别再那不给你啊，天冷冷天热，呼吸的血那伤啊，不可以你妈妈也比他快擦擦啊。你看这苦不艰难，不做苦恰恰发啊，比你的爱匹配，那苦不能活的啦。 I'm gonna say I need you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